开始调整为禁止机动车由北向南方向行驶了。再来关注两条事故路段，东五环的大黄庄桥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是轻微的拥堵，还有万泉河路的出境方向西苑桥以南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再跟您说一下，东五环的大黄庄桥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轻微拥堵，还有万泉河路的出境方向西苑桥以南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方面，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的出京，机场高速尾沟到北高的进京，四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还有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的出京，京开高速三荣桥到大庄桥的进京，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以上高速公路呢车比较多，行驶缓慢，吃喝玩乐打搜索，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啊！ 走进一号新家十二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九九九一瓶，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九九九一瓶，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到了这个年底了，应该是进入到2018年的年底了，好多好多的事儿都开始出来了。 比如说， 从很早之前就开始约的饭局，这个时候要兑现了。 哦， 前两天刚接到一个电话，哎，咱三月份约的说年底吃饭，什么时候吃啊？我说，哎呦，这还真是，马上到年底了，这不得赶紧请人家？ 我说怎么经常在朋友圈里，发现，比如张三、王二麻子说，哎呦，我好像今天约了什么事儿，想不起来了。 哦，那可能就是请别人吃饭的事儿。 哦，所以想不起来。 所以那个谁还欠着您的饭啊，赶紧打电话，或者说是有意无意的再发一朋友圈提醒他一下， 是 啊，或者说您就推一下，是吧？啊，我说年底是农历新年年底， 不过真的一场秋雨一场寒 啊。 大家一定得注意身体，因为这两天降温了。 哦，对，那倒是。 不过真的你没发现现在这个金秋已经进入到尾声的时候，尤其你比如说我今天从学校回来路上，哇，看道路两边有好多的那个银杏， 全黄了。 哇，天哪！我还说 呢，漂亮。 突然之间，哎呀，这个头发跟统一染的似的，哇，真黄。 特有在国外的感觉。 是的，很美。 对，非常非常漂亮。尤其是这两天，因为昨天冷空气的来临，让天呢又变得透亮了起来，看起来都更美了。 哎。 还有一事儿我还没说完， 说 事儿开始多啊，就是好多盘点在这个时候开始了， 就是总结性的， 对对对，就出好多好多榜单，比如说什么必吃榜啊，什么歌的关于什么必听榜啊，还有好多的什么那些什么娱乐的呀，就开始排今年的票房是怎么怎么样的，啊，今年卖的最好的专辑是怎么怎么样的，包括咱们那什么必吃的那些餐馆是什么， 对对， 都开始出来了，今天咱们聊的。也恰巧是这个事情，其实我对这事儿特感兴趣， 是吧？ 对， 因为这两位上次来过， 正好我没在， 是特别好， 对， 所以今天你上的也是有新鲜感的。 是的，我就想知道他们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当然了，有 CEO 在，我就不说了。 好，行，那咱们让 CEO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来，熊猫指南的 CEO 毛峰，欢迎毛峰。 哎，大家好。 哎，还有一位呢是熊猫指南品牌总监，你们都叫他马美丽， 是 马一，欢迎马美丽。 嗯，大家好。 跟来仨人，马一欢迎马美丽。 大家好，我是马一啊，欢迎马美丽啊。 是是是，因为上次我们第一个问题就先问的，为什么起名叫熊猫指南？小棒回答。 因为熊猫叫熊猫指南是吧？ 对， 就是代表着珍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跟吃有关系的，咱先不说啊，就反正只要说跟熊猫有关的，我觉得首先是因为熊猫嘛， 嗯，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对 对吧？这是肯定稀有的， 嗯， 而且呢很少的，同时大家又很爱的， 嗯， 就是原来从来没见过熊猫的，第一眼看上熊猫一定会爱它， 嗯， 因为它特可爱，太萌了， 是， 我觉得就可能是代表着这个方向， 嗯， 就首先是很稀有。很稀少，但是又代表它非常好。 嗯、 其次，所有人都会很喜欢。 嗯， 一旦接受到它、接触到它，都会爱得不得了。 好，特别好啊！这个毛总，您觉得他回答的算对吗？ 回答的相当好，三条里你答了两条了， 太棒了！还有一条呢？ 简单这么说的，这三句话，第一呢，它肯定是一个超级 IP， 是中国最好的代表。 哦，那还真是。 那个第二呢，这个熊猫啊，这个东西很会吃。这熊猫春季吃竹笋，因为竹笋里营养最多。 嗯。 到夏天呢，它就吃竹叶，因为营养跑到竹叶里去了。冬天吃竹杆，但其实它是个杂食动物，当没有这个竹子的时候，其实它什么都能吃。 对， 它的消化道还是一个食肉动物，杂食性的。 嗯， 但是它现在99%的食物已经是竹子了。 嗯， 这就涉及到第三了，它是这个生物进化史上一个诡谲的赢家。就当年谁跟它一块玩呢？猛犸象、剑齿虎，800多万年了，这些玩着牙比它好的都已经不在了。 哦， 但是熊猫为什么在了呢？ 就靠卖萌， 因为它调整了自己的食谱。它由一个吃肉的动物转成了吃素的，但是它也没有放弃吃肉，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一次食物链的竞争短缺，它躲过去了。由于它调整了食谱，所以它跑赢了历史上的那些老伙伴，成为一个诡谲赢家。这也是熊猫真正有意思的， 就不挑食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那当然是，那当然。然后另外一个。真的，小胖，我还得再问你一个，还可以让小胖先回答啊，可以吧？好，另外一个，就这个熊猫指南，它在里头都涵盖一些什么方向的指南呢？什么内容在这里头？ 既然说了半天吃的，我估计就是吃的吧， 嗯， 就跟吃有关系的， 嗯， 比如说哪儿的竹子不是，就是哪儿的什么季节的这个东西最好吃， 嗯。 他就会指给你看，说那儿的那个苹果好吃， 嗯、 你帮我摘来。要是熊猫会说话啊，我估计就是这意思。 嗯嗯、 哎，那儿的那个什么那个冬枣好吃，你把那个给我弄了。 嗯、 那儿的橘子好吃、 嗯， 那儿的柑子好吃，他都全都给你指出来，哪哪哪哪的。 嗯， 最好都给我搜罗过来、 嗯， 因为反正我也是杂食嘛，对吧？包括我也偶尔吃点肉，不是熊猫偶尔吃点肉，对吧？ 嗯、 肉我也得挑啊， 嗯、 对不对？我挑猪肉的话，我一定要是那种的。哎，猪肉啊，有既有肥的啊，肥的呢又不腻， 嗯、 啊，瘦的又不柴、 嗯。 牛肉呢，我一定要那边的那个牛肉。 嗯、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指南的攻略吧。 也对，也不对 哦。 啊，你可以再让马总再来说说。 嗯，啊，那我来讲讲。其实我们这个主要现在是针对三大类，一个是粮食。就是我们日常吃的大米啊、杂粮呀、啊 嗯， 另一个是果品类， 嗯、 果品类日常吃的 水果， 对，这些都有。再有一个就是蔬菜，因为这三类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到的一些， 嗯、 对，常吃的一些东西。 听见了吧？ 哦、没肉、 啊，肉蛋奶没有，就更别说什么菜籽油啊、香油啊，没有。 所以我们可做的空间还很大。 嚯！ 以后我们争取把这些都涵盖进去。 对，未来当我们的能力更全的时候，我们会扩展。 哎，没错。 但是就是为什么让他们来做直播呢？因为第一，我觉得他们做的这个事儿特别好 哦。 因为每年他们都会有自己的熊猫指南会出品。 嗯。嗯嗯， 但是这个呢，他们是公益的。 哦， 懂我意思吧？是不收钱的。 明白。 因为如果要是收了钱的话，当然是我自己的理解啊，可能这个指南或者这个榜单它的公正性就打折扣了。 这跟我们很契合， 咦？ 哎，所以就一起来了。我们吃馆子也是这样，甭管您多有名的馆子，只要不好吃，我们就吐槽。 就是说不好吃，给您一个改正的空间啊，或者提一些我们小小的建议，希望您能听到，这跟钱不钱的没什么关系， 是的，是的， 对吧？ 是的， 但是投钱的我们一定说好，这可能就不太一样，我觉得。 当然了，人家国营买卖，人家能这么做 哦 啊，你懂我意思了吧？ 明白了，明白了。 来来来，那今天呢，既然我们两位要来了，肯定就像小胖在最开始说的时候，咱们的指南好像榜单已经开始要出来了。包括今天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大家也能看到，马美丽专门拿上了一点他们的上榜产品。哎，这是上榜的吧？ 对，这个是上榜产品。 这个冬枣我都尝了。 冬枣是我们的上榜产品 啊。那个枣真的很好吃，而且那个枣我居然吃出了其他水果的味儿 啊！ 真的，不光脆，不光甜。而且还能吃出复合型的味儿， 我有， 真的真的。 其实这个枣挺像咱们最早吃的那个真正的枣的味道。现在的枣有时候会特别的甜，然后这个的话其实是属于清甜，它没有那么的腻，但是水分特别大，而且特别脆。 嗯嗯嗯，来吧，介绍一下咱们最近出的是哪款榜单。 那我来讲，在11月1号呢，这个我们通过新华社呀、发了这个熊猫指南的秋季榜单，也是我们历史上的第二张榜。今年春天的3月21号春分那天，我们发了春季榜单，11月1号发的是秋榜。春天的时候呢，大概有56款产品上榜，其中是51款一星产品，5款二星产品，3星是空缺的。当时我们就说过，不是找不到，而是我们觉得我们的调查剂还没有说服自己，我们的实验室检测，我们希望再跟踪一个种植剂。那么到今年的11月1号呢，第二个种植剂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一次的上榜是100个，其中呢是有90个一星产品，8个二星产品，也有2个非常好的3星的上榜产品。关于这个为什么放在11月1号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每年就是故意这么做的，因为农业的种植剂本身就是2个，我们希望持续评价。如果它不持续评价的话，这个农业的变化会非常大的。比如说，在今年秋榜和春榜相比的时候，已经有一个产品落榜了。它落榜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丰宁的上榜的有机胡萝卜，这个地块啊，包括它所有的实验室检测都是不错的，但是在春天和秋天之间呢，它种子出问题了，所以导致秋天的这第一产量减半了，第二它出现了这个歪果裂果，就是残次频率高了，所以按照我们的五大标准，它就从榜单里退出来了。第二呢，就是我们这个秋季榜单还有一个提示，就是春榜上榜的一个柚子，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品质波动提示，就是它的这个好吃程度没变，这个是柚子夫妇的一个海南的一个蜜柚，但是呢它这个海绵体，就是它外面那个柚子那里头那个海绵体，那个皮儿之间的那个白色的部分偏厚了，是因为今年南方的雨水非常大，所以导致这个柑橘类啊，今年可能都会在品质上受一点影响。柚子也属于柑橘类的一种，所以它这个雨水太大的时候，它就容易这个膨果过快，所以导致海绵体厚。所以我说它这个果子，你买到同样的一个果子，可能去年吃的会多一点，今年可能会吃的肉就少了一点。这就是持续评价的作用。 像这种的就下榜了。 这个我们只是给了它品质提示，因为它好吃程度并没有变， 哦，明白了。 它只是那个海绵体偏厚了。但这种情况，你要不持续调查，你是看不到的。因为我们每年给它拍了同样尺寸的标准照，所有的尺寸都是在同样的条件下类比，这样告诉消费者一个有精准地块的持续评价的榜单，希望这张榜单能够100年的长此以往的做下去。我们刚才就像那个咱们说的是，我们是不收费的，我们这是一个公益榜单，就希望把中国最好吃的东西由一个独立第三方真实的告诉别人。第一，我们不向任何人收费；第二呢，我们自己也不卖这些产品，我们就希望这个他们原来在什么渠道卖，我们希望他们卖得更好，希望那些良心种植企业能得到社会嘉奖。 怎么样，公益的吧？ 我觉得特别好， 特别好吧？ 特别好。 包括你看，上次我们上完节目以后，就有好多听众朋友发信息说：“哎，他刚才说的什么什么大米在哪儿能买到？”然后问马总，马总说：“不知道，不知道去哪儿买。” 哎，但是我也有疑问啊，就是听您这个整个的这个您介绍也好啊，包括您对未来的一些畅想也好，我有一个疑问。第一，我看到您这个评星的方式啊，有点类似于，马上就想到就是米其林，米其林也是321这么评，而且也是三星是属于最高级别了。他们是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就是他们有很请了很多，比如说我请维哥来做一个品鉴师，但其实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的品鉴身份，他可能到了一个馆子，一个试吃员，他自己会付账，会那个什么的，然后整个去感受你到底够不够这一星或者两星，他是一个隐藏的角色啊，但是他有庞大的类似于像维哥这样的人，那您的这些调查是基于什么呢？ 也是有一个庞大的。 哦，也就是试吃团是吗？ 倒也不是试吃团，就是他一定是专家，包括高科技的一些东西都用在一起。就比如说上次上节目的时候，类似马总就说，比如啊，打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大米，大米东西南北的大米都有，拿累了以后呢，不说啊，这个是东北的啊，那个是哪儿哪儿的，不说，然后只是把这些米呢，按照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都放在这儿， 就是盲评， 哎，盲评。然后比如说会有一些专业的那个机器，比如说检测它里头，比如说水度啊，什么油透啊，等等这些，然后再包括出锅，然后再尝等等，盲选。 哦， 然后这里头优中选优。 我想起来去年我们吃喝也做过像您这样的类似的，只做了一个品种，而且品种也没有那么全，就是当时樱桃季我们做了樱桃，我们专门在网上买了那个甜度的测试仪，然后我们请了所有的有我们的同事啊，包括我们节目组的其他的成员一起来，首先大家吃觉得哪个最好吃你打分，然后我们用这种仪器来测它的比如说表皮的厚度啊，看看哪个是最厚一点，哪个是稍微薄一点，它的水分大概是多少，我们捏一颗樱桃看看它能挤出多少水来，相当这个是有点 low 的一种方式啊，但是我们就说反正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去捏这个，可能捏出水也差不多，但是甜度这个是我们可以通过仪器来测评的，我们就把这个测评报告当时放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哦，当时也有好多朋友都说，哎，这个不错，你们买的那个什么是哪哪哪的，我们说我们也不太知道，因为我们就是在特定的比如说某个超市里边我们买到了这些东西，那您刚刚说了有100个品类，这100个品类您都是怎么找到的呢？是听朋友推荐，还是您之前做的非常好，然后呢有很多人慕名而来说您尝尝我的这个产品怎么样？ 那我就把我们这个怎么找它讲得更系统一点。 得嘞。 就首先呢，我们有一个跟米其林一样的独立的全职的团队。第二步呢，我们做了一个标准化的流程系统，我们有绿宝书，绿宝书也是很厚的，它把我们的整个调查方法、工作底板都已经标准化了，80%的工作是标准的。第三呢，我们有2500项中国优质农产品的数据库，但它们是泛地理概念，就比如说苹果大头好，这就是一条地理概念，但是苹果有很多种植户，谁好，这就是我们的下一步工作方法。我们通过3、4、5的工作方法，我们一定能找到具体的张三，他们家是400亩，他们家是蟠桃，他们家是每亩4000斤，他们家是6月中旬采摘，所以这些是我们这个团队要找出来的。在这之后呢，我们还要做什么样的测试呢？我们委托了这个我们和国内外的若干家顶尖的实验室，因为我们做这事儿我们不保密，我们希望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怎么做的。我们找的像农大呀、江南大学，这都是国内做感官实验的顶尖机构。我们找的 SGS 是瑞士的，是国际上最大的做理化指标的，就是农残呀、重金属啊，通过它来查。然后我们还找了国家粮食局研究院和中粮营养研究院做营养成分的分析，就是我们都在这个平台上是合作来查的，而且我们所有的样品给到实验室的时候是保密编码，就像您刚才介绍的，那么核心就想知道一个真实的结果，那么这一套结果是通过客观真实的包括标准流程检验出来的，所以它给大家的是一个真实感受。今年秋季榜单和春季榜单相比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个进步，就是这个我们把他们这个上榜农人推荐的销售主渠道公布了，就是希望消费者还能买到， 就是我能买到了， 就有一半的产品是有比较成熟的这个销售渠道的，确实还有一半产品他们的销售渠道还不太成熟，我们希望随着我们这个榜单的推广啊，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东西一定能卖出去，

我国西最南，副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李欢安李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以及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李老师您好。 你好，下午好。 哎，下午好。您先说说北京的情况吧。这天儿反正是挺冷的，而且据说明天比今天还要凉一点哈。 实际上呢，明天的气温要比今天稍高一些。今天呢，城区的最高气温基本上是达到了11度，观阳台呢10.6，这10.6要比昨天11.1还是下降了一点儿，这还是冷空气的冷气团在这起的一个作用，再加上今天云还是多了一点，光照略显不足，加在一块儿，所以就造成了今天气温比昨天更低的这样一个状况。明天呢，气温从最高气温来说是缓慢的回升了。明天预报的是最高气温12度，但是呢，云量也还是比较多，主要是透光性稍好一点那种高云，比较薄的那种云，阳光也还是能够看得到，气温呢上升还是乏力，主要是处在一个低迷状态。这个白天气温回升，到了晚上，明天夜间啊，最低气温要报到0度了，这是平原地区，咱们还是第一次是报到这么低的一个温度。那山区呢，实际上早都在0度以下了，所以啊，明天尽管白天气温比今天要稍高一点，但夜晚可是要比今天还要冷一点。现在毕竟咱们北京已经进入到初冬时节了，所以这种冷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了，只是现在还没有来暖气，所以屋里外头一块冷，那要注意多穿一点。 对，所以在家里边就感觉哟，怎么这么冷啊？其实是也到日子了哈。 对，也该盼着来暖气吧，早一点。 好的，那这是北京的情况，其他的旅游城市呢？ 其他旅游城市，如果说西北的话，因为今天像青海还有甘肃都是下了这个飘起的雪花，有的地方雪下还比较大，特别是青海。那么东北地区呢，虽然天还是以晴天为主，但是气温的低迷。那是其他地方没法比的，因为基本上都是在个位数，是在最高气温是在6到9度之间。那它毕竟进入到寒冬时节了。 嗯。 对于南方来说呢，现在还是在秋季，但是这个秋季，它和阴雨伴在一块儿，那就显得阴凉阴凉的。所以像江淮，包括黄淮、江淮和江南大部分地区都是这种阴雨的天气。所以现在呢，它那个气温也有4到6度的这样一个降温，所以没有阳光的南方，即使气温比北方高得多，也还是显得阴冷的。 嗯， 这个住在南方的同志，北方到南方同志最大的感觉就是这样一个感觉。所以去南方旅行要注意带伞，天气比较凉，也要注意多穿一点。 就是您别光看那边的温度，就是那边温度可能比咱们这儿高，但是体感可能要比咱们这儿还感觉凉点。 对，还要低一些，因为它那湿冷那种感觉和咱们北方那个干冷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好的，谢谢李老师的详细的介绍，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天气情况，感谢您，再见。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即将。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关注高速公路，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机场高速尾沟桥到北部桥进京，四元桥到五元桥出京，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出京，京开高速三榕桥到大庄桥进京，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出京，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出京。以上高速路车多，行驶缓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飞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今天我们请来了这个熊猫指南的两位朋友啊，一位是 CEO 毛峰，欢迎毛峰。 哎，大家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品牌总监马一马美丽。 大家好，我是马美丽。 是的，刚刚呢，我们这儿的实习生给大家专门读路况，还可以吧？ 您还满意吗？ 是 啊，不满意的话，明天就听不到了。 是，虽然有的地儿。连我都不知道是哪儿，但是至少能听懂啊，能听懂。 我觉得那地儿可能也没人听出来，要不然试试。 那可不一定。 来来，那就着我们上节最后，因为马总还没有说完啊，咱们能不能接着把上节最后没说完的、那个、 对对对， 咱们得说完。 毛总跟我们说说那个沙米。 对， 沙米原来我还真听说过，不知道咱们看的是一个地儿的嘛？我看的是赤峰奈曼那边也有那个沙米，就是在沙地里边种出来的米嘛。 对， 它那个味道就不太一样。不知道咱们是一个地儿吗？ 是一个地儿，就是奈曼旗。 哦，就是奈曼旗的， 就是奈曼旗的沙米。这个腾飞带着他的队伍在那已经十几年了。 对， 所以我们就想看看他这个十几年他没到那之前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用卫星扫了过去30年，发现还真是在那之前的就是沙漠。 对， 一年年看到变化，所以到这个2017年和2018年，这个画面还是很感人的。 嗯， 他们一边抗了沙，一边种出了品质很好吃的这个沙米。 嗯， 沙米的好吃程度是很高的， 很好吃，特别黏糊，晶莹剔透，就是所谓的，我不知道您专业怎么去评价它，就是那种米油，我觉得特别多。 嗯， 我买回来之后呢，不管熬粥也好，还是比如蒸大米、蒸米饭也好，蒸米饭的话，它的水可以稍微放的比平时的那个米稍微多一点点，出来那个米油锃亮，但同时又不像。其他的我们可能吃到的一些米，水放多了，它里边就糠。 对，不，马总上次来做直播的时候，我也问了类似这样的问题。哦，后来他又说了，他说，实际上东西南北的这些地儿的米各有优缺点。 哦， 但是呢，因为他们有专业的这些团队， 包括真的是拿一些很高科技的机器去评测它、 嗯、 就能发现有的米它的含水性是大的、 嗯、 有的米含水性是低的。所以那你比如说，那你如果一视同仁啊，都说了好了，高压锅或者电饭煲一指半水啊，这么去放，但是有的含水性高的你如果放一指半的就不合适了、 哦、明白。 但是含水性低的你多放水是合适的、 哦、 哎，所以就是教大家一种正确的高级的吃法吧，或者说挺好的一个食材，咱们别浪费了它，是这个、 哎、那正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五个字叫做清看闻嚼等。清是什么呢？吃米饭之前稍微用清水啊漱下口，如果要想清口里的余味，还可以用苏打饼干，这样就是你在吃米饭的时候味道能够更清晰的了解到。第二是要看，您刚才说到这个米粒的这个完整晶莹剔透，这都一定是好米的指标，这个从视觉上你就能得到一个好米和差米不一样的指标。 嗯。 第三个呢是闻，这个热米饭啊，就是新盛出来的时候闻一下，这个有些香米的香气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在热米的时候，这个闻香气的时候可能还不足以区分它这个米好坏。第四个是嚼，嚼要注意它的这个弹牙性啊、回甘啊，包括它的粘度、松散度，这个反正在嘴里的感觉人人都能感觉出来有好坏的差别。如果这四步还不足以教您认识这个米是否好坏，最后一步等，把米饭等一小时冷饭之后再去重新做一下闻看嚼，好米饭和坏米饭立马可知。 哦， 好好好，其实今天让两位来主要是说一下咱们十一月一号刚刚出的秋季的榜单。 嗯， 当然在出榜单之前呢，我们也有很多听众朋友有很多的疑问，我觉得这种疑问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一再说，我说我们这个熊猫指南只在给大家找到全国真正好的食材， 嗯， 而且有那么大批的专业的团队在做这个事情，而且是不收费的， 对， 而且就是公益的。 就因为公益这件事儿，有很多朋友啊特可爱，就是来我们这儿做嘉宾的他都当成自己人，就是反正进了自家门嘛，对吧、嗯、所以大家都会担心，哎，你们这做的这么高大上的测评，又是公益测评，哎，这些测评员的工资从哪儿来啊？这么大的挑费，完全公益，谁赞助的钱呢？李菁问的。 嗯， 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发第一次榜单的时候，当天晚上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外地，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掏心窝子的话，到底真实公平吗？我说我们的母公司是一家5200亿销售额的公司，这点事儿不会有什么问题，请放心。 嗯。好，可以了吧？ 啊、哦，对对 对，因为其实我们中国中化集团它是有很多的板块，包括能源，包括大家熟知的地产，所以它在这个方面的话，它不需要我们为这点事儿，然后做这个利益出来。 明白了，明白了。人家有爸有妈， 对，其实是 而且是富二代，是吗？这不用担心啊，对，只要你想干事，我都支持。而且呢，人家对于这个指向性把握特别准， 对， 看着像是一件小事啊，好像就是一个跟吃有关的一个小榜单， 嗯、 但其实我刚刚听到了毛总他那个意思，其实他对中国农业未来的一个走向，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 对， 因为他看的还有。未来多少年它的土地的发展，包括之前它的土地是什么状况的，那未来是什么呀？那肯定很多农民就想，哦，那好吧，那我想种出来好的东西，我一定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善我的土地质量， 对， 这样我才能出产好的东西，对吧？所以这对于农业来讲是一件，我觉得是一件还蛮有未来感的一个事情，而且未来一定是幸福的那种未来。因为我们在邻国看到好多关于农业的一些测评啊，一些东西，就觉得哇，好棒啊！就它能把一个地区产的不同的草莓的它的甜度啊、软硬度啊、包括大小啊，全部给你做一张单子出来，你就觉得哦，这么多地方都产草莓，本身就那么弹丸之地，它能把这些一个草莓品种做得这么的丰富、 嗯、 我觉得可能这也是未来我们要做的一些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 嗯、 而且你原来嘛，人都说了酒香那个不怕巷子深，实际上就现在来说的话，很多开饭馆的朋友都说了，酒香还真的挺怕巷子深的。 嗯， 但是那至少咱们退一步说到农业这方面，因为有很多的农民朋友，人家辛辛苦苦，然后用自己的汗水，哎，播种出了非常好的果实， 但是真的有可能酒香他就怕了巷子深了， 对， 很多人也不知道， 对， 这样的话自己不是白白也出这份力嘛， 对。 不过来吧，接下来我们就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慢慢细数一下我们这次十一月一号刚刚出的这个榜单，这个榜单一共有多少款产品？ 100种产品。 哎呦我天哪，一个小时说不过来。 所以给挑重点。 好，挑重点，挑重点。这100种产品，比如说果蔬类的也大概有多少？马美丽， 果蔬类的有65个，果品类。 好， 果品类65。 然后像米呀、啊、等等这些有多少种？ 米是有19种吧。 然后蔬菜呢？5种。 蔬菜5种。 好，那咱们从哪个先开始聊？挑愁的说啊，挑愁的说，要不然就这100种一个小时说不完。 我觉得挑你们印象深刻的。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里头有很多故事的最好。 嗯，其实故事的话，我觉得这次可以提一个，除了这些食材之外，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这一次我们觉得，除了我们把这些好吃的找出来，其实背后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为什么能有这些好的产品，它的品质那么好，品种那么好，种植那么好，管理又好，谁在做这件事儿？ 嗯， 我们这次重点是找到这些人啊。然后我们这次有3个匠心的农业大师，这3个人有50后、60的，包括现在还有80后。 嗯， 那其中可能大家比较熟的一个就是楚成，现在新的掌门人楚一斌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国猕猴桃，最早野生猕猴桃，他一直自己用自己花钱去培育它，然后去守着这个品种一直到现在。那另外一个呢是四川盐源的一个80后，他在外边打工，但是家里的丑苹果那么好，就是卖不出去，没有人认，所以他回乡，然后带整个乡里人去发展。所以这次我们呢给他们也是评了这么一个匠心农业大师。我们觉得如果说这些农人一直不受到关注，一直不被尊重，可能未来真的也慢慢的，如果大家都有别的出路的话，那谁还愿意去、 对 谁还愿意去地里苦哈哈的种地？ 是的，是的。 对，所以这一次我们也是重点把他们找出来，然后也请他们到北京，在新华社参加我们线上的一个直播啊，然后也跟很多的媒体，也跟很多的消费者去见面，去分享他们的故事。其实消费者也好，媒体也好，对他们也非常感兴趣。 嗯， 也特别希望就是能通过一些力量去帮他们把那些深山里的东西运出来啊，有渠道让大家能吃到这些好的东西。 嗯， 所以这个是在我们今年榜单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哦，不错不错。就包括上次马总他们来也讲类似的一个例子。 嗯， 说有一大姐，就是他们夫妻俩退休了以后，其实应该可以没任何问题了，就可以天天出去玩啊，摄影啊等等。但是人家没有，人家去新疆了。是去新疆了吧？ 您说的正是这个枣。 你看， 对， 这个枣就是 上次我来分享那个冬枣大姐，因为上次我也是想给大家分享的食材最好是能现在能吃到的，这样大家别光听嘛，也能吃到。然后所以我就讲了他故事，正好他给寄过来，他其实还真有一好处，因为他以前是航空系的嘛，他从新疆到北京的枣居然是当天。 哇、哦、厉害厉害。 对， 厉害， 他不用走顺丰， 是是是， 他直接走航线。 哎， 对，所以这个枣就是大家咱们看吃就是特别的清脆，那个水汁还能崩出来那样，就是因为它的时间特别好。 但是说人大姐作为一个北京人，人家一直坚持干这个，但是人家都说忽如一夜春风来，他那儿属于忽如一夜暴雨来，然后树都劈了，重新再来。 是、 啊、就这样。然后包括为了自己说我这枣这么好吃，这怎么就半途而废了，不行，接着来。北京房子卖了，拿卖的房子钱去那儿接着干， 是 不容易吧？ 这事儿不容易，这事儿它还不像是一个馆子，我评一个什么几星啊，几星这钻那钻 的，是的，是的， 它还是一个靠天吃饭的东西， 是的，是的， 就像刚刚说到的那个蜜柚似的，它里边那个白的部分稍微比去年厚了点儿。纯粹是因为降雨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什么品质的算提醒啊什么的。你说这个，那如果我连年都这么降雨，它的品质肯定会有下降的，所以这个东西就很难办了。 对，农业确实有时候这个看天这个问题是存在的， 所以坚持是多么重要。 对，这些农人真的很不容易。其实这个就刚说到这个柚子，也有故事。 哦， 就 这是个年轻人，他们是农业大学毕业，然后两个人这个谈恋爱，然后都学农，然后就一起种这柚子，然后种的柚子吧也是投入特别多，他们还想研制新的品种，因为他们属于就是现在有知识有科技有背后有一套 体系这些人来做农业，哎，所以他们就想一直研究做点好的东西。他们这个柚子我们给它命名，就是我们自己给它命名啊，叫水果界的爱马仕，因为它单颗卖过200块钱 啊，嗯， 而且是供不应求。它那个味道，刚才那个王伟老师说，就是吃枣吃到了其他的一种很丰富的味道。 是的， 它那个柚子会吃出花香来，而且它那个剥开以后筋特别少，水分特别足，就是你吃到嘴里就感觉就化开了，然后会有那种就清香味留在嘴里，就不像一般的柚子会涩啊酸啊，特别好。然后他俩就开始研究种柚子的时候，俩人就是刚您说的没钱了，然后俩人一商量，要不咱结婚吧，收点份子钱。 干得漂亮。 对， 还能这么求婚呢。 对，然后这婚也结了，份子钱也来了，然后接着投到地里，就又种他们的柚子去了。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这是成了的。 对， 还有很多可能结婚，哎呀，还是不成，今年天还是不好，这样咱离明年接着结。估计也有不少是这样的。真的也有可能是我，因为我们都知道养土地这件事儿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不是说我今天我把它养的通过某种方式啊，我能够把之前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我能够给它养得好了，我明天我就能见到效果，不是这样的。有的人甚至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这个土地只是有点好转而已，就是比之前稍微好点，但如果你要不管它，它就会继续恶化下去，就一点东西都长不起来了。 哎，我发现您真的挺懂农业。哎， 那他山上养了多少鸡呢？ 我那鸡我觉得可以进入到你们的测评里。哪天你们要 没有肉蛋奶， 不是未来还有吗？肯定会有的。有的话我先逮一只然后送你们那儿去测评一下，我觉得特好吃啊。来吧，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聊一聊这个熊猫榜单。好多朋友也在问说哪能看到熊猫榜单呀，在这什么 APP 上都查不到，这个秋季的榜单我们在哪能够看到？ 关注我们公众号，然后回复榜单就可以看。 公众号就叫做熊猫指南 。 熊猫指南。 对，里边有完整的榜单，然后有每个季节什么时候上，然后产地在哪，怎么过去，去哪里买，都有。 好吧，微信公众号搜索这个熊猫指南就 OK 了。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今天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一起要聊的呢，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榜单。 是的，是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榜单好像很多人都会需要。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已经多次说了，就是这个熊猫指南呢，他们是一个公益的行为，也旨在呢，希望让大家能够真正品尝到我们国内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今年的压岁钱是黄金的， 还能换不同的衣服呢， 还有橘子的香味，我喜欢。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猪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嘉宾是来自熊猫指南啊，熊猫指南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了，这是汇聚了一个中国，准确说算农产品对吧？ 对， 很多非常好的农产品的一个榜单啊。刚刚我看了一下这个今年的秋季榜的那个三星，第一个是那个没有核的荔枝。 哎呀，我怎么都没见过。 这真的，人家照片拍的也好啊，晶莹剔透的。 对，叫无核荔枝 啊。 哦， 对，他们做了一个榜单，秋季榜单是最近刚刚发布，所以呢，我们就赶紧趁着热乎劲儿跟大家分享一下。秋季或者说在秋季的这个时候，2018年我们能吃到的一些什么好的东西，有些可能您得等到2019年再去品尝了，对吧？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熊猫指南的 CEO 毛峰，欢迎毛峰。 哎，大家好，大家好。 哎，还有一位呢是熊猫指南的品牌总监马一，马美丽。 大家好。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对他们这个名字就一点陌生感都没有。 为啥呀？ 因为我就想起那个。我小时候不是就好多年前那时候看的那个 盼盼， 不是编辑部的故事。 哦，人间指南。 哎，对对对对对对，我说怎么一点陌生感没有， 还真是 是吧。 是是是， 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嘛。 对对对对对， 当然了，我们刚才说完了咱们的榜单啊，一会儿呢也让二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这次上榜的这些产品，包括里头的亮点。这儿有太多的听众朋友的都在说榜单，榜单我从哪儿看？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他们的这个熊猫指南呢，您就在您的微信朋友圈里头，您就搜熊猫指南，然后这是他们啊，应该算是你们自己的官微， 对， 是吧？ 我们官方的微信、微博啊，都有， 都可以， 对，包括今日头条这些都可以搜到。 好的，然后从上头。就你们自己的这上的就可以看到11月1号刚刚出的秋季的这个榜单， 对， 是吧？ 对，什么好吃，在哪里，去哪儿买啊？这个榜单上都有信息，全部公布。 明白，明白。就是您要是说我在指南上买，他们是没有的啊。 对， 您放心吧。包括你看，眼大无神说，我想要那冬枣啊。对，您去问问去什么地儿买吧啊。 对，这冬枣现在真能吃得上，上榜了，这是我们上榜产品。 是一星吗？ 对，是一星产品。 哦，包括六说了，哎，那柚子在哪儿能买呀？啊，也上榜了吗？ 上榜了。 好好好，那您自己都去 看榜单吧。 啊，都去看看。 对， 包括另外有一个 SMACK。啊，这位朋友从头像就能看出来，咦，长得挺富态的嘛，啊，行，小胖，你看， 还真是， 是吧？人家老哥说了，哎，那个你们那儿还招人吗？ 我作为一个超过230斤的胖子，吃遍了全国啊、哦，工资什么的无所谓啊， 太好了， 哎， 就喜欢你这样不要工资的人。 是是是，不过哈、啊，那个毛总啊，包括马美丽啊，得回去跟 HR 商量商量哈、嗯，商量商量，也许在未来的时候真的会有这么一个职位呢。 对，重点得看他是会吃还是会找吃的、 就是、 会吃的人其实很多，但 是 要会把好吃的人找出来，这个比较厉害。 是是是， 对， 其实我倒觉得如果真这样的话，还不如让我跟小胖呢可以有 我们用又会吃又会找的、嗯、 你看 真的 是 还会广播呢、嗯、 对呀、 就是， 但是我们要工资啊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在这儿啊！ 来来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两位谁来介绍我们这榜单？ 那我来吧。 好好好， 这个 那这样，咱们由少入多的说怎么样？咱们先从蔬菜类开始好吗？ 蔬菜类呢，春榜和秋榜这个差距不大，因为这个蔬菜这个东西啊，标准化不太容易做，所以它如果不是著名的地标产品，就是人皆津知的，挺难上榜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春季上榜的这个马家沟芹菜，这就是真的是好东西，拿的一米高，松手到地上就摔一玻璃碎，所以那个芹菜的名字就叫玻璃脆。所以这个东西啊，就离开马家沟你再就种不出来。 对， 所以蔬菜它的特点是特别奇妙的，因为它这些特点，所以这个上榜的数量不多，还有五个。春榜和秋榜比呢，只多了一个，叫做百合宝宝，甜百合。 甜百合， 对，这个百合其实很有故事的，就是我们了解了它之后，我们才发现这咱们平时吃的百合是干的居多啊、然后但是甘肃这个地方的百合呢，它是可以鲜食的，但是这个百合种出来是极其的不容易，基本是要9年的时间。 哦，这么长时间？ 对对。 哇，我吃过百合，没见过种百合。 我也没见过， 是吧？ 百合里那个菇都先出来就要3年，然后它再长就又要3年，就是来回来去，等真正的把这个百合能长这个最终是果实了，这就6-7年就过去了。 天哪！ 对， 啊，这次上榜的这个就是甘肃这儿，差不多8-9年，或者说6-7年就出的这个是吗？ 它就9年才能出来，至少9年以上。 天哪！哎，为什么它最好呢？ 一般的百合啊都是干的，就是今年上榜这个是一个鲜食百合，就是可以鲜食的、 就是生吃的。 对，这个再加上这个人呢也确实很有特点，一个 IT 精英，然后自己回乡创业，用这么长时间的坚守，所以农业啊真是不是一个出成绩的活，真的要有坚强的意志、品质和信仰，还要有科学的方法才能把东西种好，挺不容易的。所以在蔬菜里，其他的跟春榜一样，我们重点告诉大家的就多了一个百合宝宝甜百合，甘肃的鲜食百合，很罕见。 嗯，哎，我发现就是在你们这个榜单当中，因为找的很多的这些真正好的一星一直到三星的这些好的产品、有很多好像背后都有故事。 对， 而且包括刚才那个毛总讲的那些，就比如说咱们去找到这些创业的人也好啊，或者说这些啊，就是苦心啊，经营这么多年才弄出这，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够不容易的，真的。我就特想知道，那比如说像甘肃的这个可以先吃的这个百合，哎，你们怎么找着这么一个人的？ 这个我是甘肃人，对甘肃的更熟悉点，我来介绍。就是甘肃本身啊是百合的主产区，尤其是兰州，但是这个地方的百合产量非常大，你到任何地方，到兰州去出差，你一定有很多的百合产品买，但基本上都是干食的。所以要是碰到这么一个专门做鲜食百合的，它是不容易的，就是它的难度比别人更高。其实这些匠心农人之所以厉害，就是因为他们把简单的事儿做得比别人复杂，他把普通的事儿做得比别人坚守。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呢，这个不会有一个特殊的产品的。你想，成千上万的人在做同样的事儿，为什么他成功？这就跟楚城能把这个普通冰糖橙种出来是一个道理，一定是因为有一个不同的人，他在做不同的事儿，他这个标准如果更高。因为刚才那个夏明和维哥的谈的那个词儿叫未来，其实真正我们的榜单啊，这个想普及一个概念，就是一星不代表就比二星差，只是因为很多的产品它从不同的维度来评价它。 在某一个在百合这个级别上，它可能出不了三星产品，因为它达不到那个我们评价的这种珍惜啊，这个五大标准那么高的分儿。但是这个百合这个甜宝宝，这个百合宝宝这个甜，这个鲜食百合已经是在它这个类别里独一无二了。所以有的时候一星不代表它这个一星和二星之间的不代表一个什么， 对， 是三星肯定有它珍惜的一点， 对， 但是二星三一星都是非常好的产品，尤其某的些类别里只有一个产品，所以它已经是从其他的类别里拔尖拔出来的了。 嗯，这就跟一公司似的啊，所有里边的员工啊，比如说都是清华北大毕业的，全是高材生，这不学的专业不一样，但都由一个老板管着，这老板就是三星。对不对、 哦、 老板就是综合素质极强， 那倒 而且比较罕见，为啥呢、嗯、因为老板就一个嘛、嗯、 是 吧、啊、是对吧，这个差不多一个道理。哎，我刚才看到好多离我们最近的是有一个那个萝卜，沙窝萝卜，天津的， 就是也是这次上榜的五个里的、嗯、跟春季榜单一样。 哎，春榜秋榜它都在。这个是天津西青区的一个历史名产，就跟 这 个 比较有名了， 说时间很久了。 对对 对，其实刚才王伟老师问那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有这些数据的、 嗯、 本身我们中化就是很大的一个农业公司，那我们有7000多名一线员工，他们常年就在田间地头，所以在中国遍布基本都有他们的身影，就哪儿好、 嗯、 他们基本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推断。然后再有一个，就我们也会从这个国家民特优先呀、一村一品呀这些公开的一些数据，我们会去找这个重叠率最高的这种产品，说明哪儿都推荐它，说明它是肯定是不错的。 嗯， 对。再有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很多消费者呀、观众朋友们，他们现在知道熊猫指南，也会积极给我们推广。比如我家有什么好的，哎，这个你们居然不知道，那我们就会去调查，如果真的好的话，这也有机会会上我们的榜单。 对 对 对， 这个就类似于以前交通台在就是收集路况嘛。 嗯， 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了，就是 那么方便， 哎，那么方便，你可能看一些啊数据图啊等等，这些都能够看得出来，那时候不行。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想出了一个对策，就是找这种流动哨， 哎， 流动 信息源， 哎，对，移动的信息源， 嗯， 然后呢，让这些信息源呢就当成我们的就是提供路况的，因为他们天天都在路上，所以只要哪儿堵车了，然后就跟我们这个总台这边说哪儿哪儿有事故了啊，然后堵车大概多长时间，哎，类似这种，所以都是一手的， 嗯， 对，而且这农业吧，地域性特别强。有些东西南方有的， 对对对， 你北方就听都没听说过。你像我上次分享那个贵阳那个贵州龙里刺梨，那北方人根本就见都没见过，那什么东西。 你知道就是马美丽说的这个刺梨什么样吗？ 刺梨我这满身都是刺儿， 说 个不大， 说一咬嘴里哇扎嘴都。 那你得剥皮儿啊，真是。 但是当地人，我去当地人家就说这个不剥皮儿，就是这么吃。我生生的就为了品尝，其实我们这调研也不容易啊，什么都得吃。我吃了十几颗，晚上就吃饭喝水都感觉就是。 你一定遇到坏人了， 就是、我告诉你。 怎么还能带皮儿吃呢？好吃吗？ 嗯， 疼的都不知道什么味儿了吧？ 我一直都说这个东西好吃。 这就是被别人骗了，然后特别再想骗一个人。 是那次他说完这个刺梨以后，我说你吃的是梨吗？你吃的不会是一个仙人掌吧？ 对，他有些东西，比如刚刚咱说那个玻璃脆那芹菜、我们很难能够品尝到，因为它运输，您说了一米高的地儿啪它就碎了，那到了北京您就算现在的运输条件特别好，巨好无比，那好吧，那成本也一定高。 是的， 一芹菜您卖那么贵，可能啊中间还得带损耗一部分，可能到我们这儿就得更贵了，天价了，它也卖不出去。 是， 所以我刚才看了里边还有挺好的，是它也有一些购买的平台，我们在哪能买到、当然有些是也不能说不靠谱啊，有些是我们能买到不太靠谱，因为给的直接是农场的地址，就是您买这个只能到农场去。还有呢，比如说刚刚那芹菜，您在哪能买到？比如就是烟台的某一个超市里边，您才能买到这芹菜。还有的，当然我们很方便，比如我们去宝上啊、去猫上啊什么的，我们都能分享得到。这个还好，希望以后慢慢的。 慢慢的能够物流越来越发达，能够真的我们能够品尝到各个地方不同的好吃的。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说以后慢慢的肉蛋奶也都得有。 这是一定的，因为你看又看水果又看主食，主食里边米有好多种。刚刚还有朋友问在北京哪能买到什么特正宗的五常大米，我觉得您可以看这榜单里边其他那米的推荐， 是 有一个叫什么遮什么米， 遮放贡米 啊，对，遮放贡米。然后我就说遮放是给搭一凉棚，然后遮着阳光放吗？一看哦，不是，人家就叫遮放镇， 就 是地名， 对， 就是一个地名。这个您，我觉得就看完这些啊，水果的饭后的也有了，主食也有了，就差点。下饭的菜，对不对？所以肉啊蛋啊蔬菜也有了吧，是吧？肉啊蛋啊奶啊什么的也得加热， 是慢慢来慢慢来 慢慢来、 啊、慢慢来 好、 虽然他们那个后盾是很雄厚的， 对 啊，但是也得慢慢来啊。哎，刚才咱们说了蔬菜了，然后接下来咱们说说那个粮食呗。粮食就多了， 粮食呢，这个主要能上榜的是大米，因为大米是原生于中国的。中国现在在河姆渡这个野生的这个水稻种子是大概7000年的，所以水稻全世界消费量最大的主粮，水稻原生于中国，水稻在中国的科技含量是最高的。中国现在不仅是世界上种水稻这个水平高的国家，而且我们做的这个杂交水稻，就是袁隆平先生做的杂交水稻，也推广到全世界。所以中国人对水稻是绝对有话语权的。我们的所有省份都可以种水稻，沙漠里都种，大家呢也都看到了。但是南方和北方是不太一样的，北方以这个梗稻为主，南方是鲜米为主。但是原来大家可能认为南方的米不太好吃，因为鲜米可能没有北方的这个梗稻好吃，其实不然。我们上榜的产品既有北方的这个梗稻，也有南方的鲜米。这个折放贡米就是泰国香米的鼻祖，能长到3米那么高。古人是骑着大象来收割的，今天的这个折放米也依然比人高。他每年还要搞这种祭祀的仪式，很美的一个仪式。所以从这个中国啊之大，好产品太多了。我们就是在这个整个调查过程中，我们深刻的感觉到，就是中国好东西不为人知啊。就是如果我告诉您，您不一定相信；如果您真相信了，还买不着。所以我们的熊猫指南为什么做这个榜单呢？就是针对这三个痛点。我们真的希望就是中国这些好东西大家一定要知道，让他们这些匠心农人的付出受人尊重。然后大家要相信，由我们一个独立第三方科学公正去验证它，然后我们又不卖，但我们把别人的渠道全公布给你，希望大家能买得到。然后如果这个买得到，今天秋榜上呢其实已经做了很大进步了，就春榜的时候大家就反映，就是怎么买得到其实是消费者最关心的嘛。所以现在我们在公布他们这个能够做到的各种主渠道，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比较成熟的电商有，这是最利于消费者现在能买到的。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他有一些这个渠道还不够成熟，所以我们公布的是他的联系方法和到达地址，希望那些厂商那些渠道去找他们去卖他们的产品。第三种情况就是您说的那玻璃脆，它确实不太适合于长途运输，所以它周边的超市卖是比较正常的，它长途运输的条件不太具备， 也挺好。 但是这些核心原因是什么？它还没有成为市场上受人瞩目的名品，它还没卖出溢价来。咱们市场上有美国货，有智利货，有新西兰货，有日本货，国外的都能来，国内的为什么不能卖？还是因为它不够成熟的品牌渠道。随着熊猫指南的推广，这些好品牌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够成长起来，只要他们成长起来，渠道一定能卖，大家一定能吃到。 特别好。像丁丁啊说了，哎，熊猫指南是 APP 呢还是公众号呢？是公众号。所以您在您的朋友圈当中，您就搜一下熊猫指南，您就能看到他们的官微啊。 对啊，您收到的是一个秋季的榜单。但是通过两位给我们的介绍，我觉得这个榜单更像是一个榜样。为什么说呢？消费者看来可能它是一个我算是人间佳品的一个目录，就是我一看，哦，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有些可能是在我的家乡，我原来就想，哦，上榜了，太棒了，我为我的家乡而自豪。有些可能我不知道，但是说，嘿，不错，我可以尝一尝，尝了，比如说沙米，我就是尝了之后，哎呦，真好吃。后来是因为太贵，后来我就放弃了。但是贵也是一个方面， 贵就说明这个东西还不为人所知，就是当它的价格真正亲民化了，那就说明我们整个的这个不能说消费水准上去了，而是我们的消费品的水准上去了，就是所有的米都很好了，我不再什么在意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了，太湖的，我所有的大闸蟹基本上都差不多，只不过它们各有不同，各有特点。 是 还有一个榜样是来自于可能是更多是农民，就是一线的这些农民们，当他们看到了哦，通过这样的榜单，这些我们说到叫匠人也好，农人也好，他们靠这个哦，踏踏实实的对待自己的土地，真情真意的去对待自己的付出，最后就会有这样好的回报。那好吧，我可能所有的人我都开始借鉴这样的方式来改善我自己的对土地的一个态度。因为有些人可能因为某些关系，他可能对待土地就是那样的。 对， 我就希望把它榨得越干越好，但是你不养它，它怎么能够养你的子孙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榜样的不断的推动的一个作用， 对， 这个特别好。 所以不光是这个嘛，你看马总今天在节目最开始不是也说了嘛，他们专门在这次秋季的时候专门推出了这个农人的奖项， 哦， 对吧？ 对对对。 然后有年长的人，但是也有年轻的人， 嗯， 对吧？有八零后吧？ 对，有八零后， 对吧？其实这个也是对他们的一种褒奖， 对， 一种鼓励嘛。 对。 对， 未来最有前途的事情，昨天我还跟一个大学生， 嗯， 不是什么大学生，高中生， 嗯， 高三了。就是想咨询一下，你说我报哪个专业呢？我说你干两件事儿，嗯，一个呢是去干餐饮， 嗨， 你就去报农大 啊， 去学习农业， 嗯， 农业未来一定是现代化农业，它一定会有未来的发展前景。 嗯， 我金融不是，我说金融别想啊，金融肯定没前途。告诉你，就金融我觉得太挑人了，就是你得到尖儿上，人家可能才会用你， 对，对， 否则你其他的也就是帮人家算个账什么的。 对， 第二去当医生。那哪方面？牙医，首先不用负太多的责任，其次所有人都需要。 这你可是瞎说。 好吧，啊，我们先聊到这儿，一会儿还有半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美物的榜单，也是熊猫指南刚刚发的一个秋季的美食榜单。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儿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 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咱们聊的是好的一些产品。 对，可以这么说。 而且是一个集中，以榜单的形式来集中，而且是一个公益榜单，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就联起手来一块儿跟大家聊一聊这些好的东西。这个也有很多朋友也想探讨一下有哪些好的啊，比如说毛驴骑着毛驴说了，刚刚出生的小孩吃什么米最好呢？这就得问你了吧，你跟毛总，你们俩可能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刚出生的吃什么呀？米糊。 刚出生的吃不了米， 吃母乳 啊？对， 可能是不是妈妈吃什么米比较好，对不对？ 哎，对， 吃什么米比较香？ 哎，对对， 哎、比较充足。 上榜单上看一下。 哎呦，还有蒋永杰也说了，说刚刚那位问这个北京哪儿买正宗的五常大米啊？说你别想了，我们老家那边五常边上都买不到什么正宗的啊，这边就更不用想了。所以我就说，这就是品牌单一化。 对， 就只知道呀，就是五常的米好，但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不差于五常的米，只是每个地方的特色不一样。然后让这些品牌都起来了之后，大家可选的种类就越多，越来越多了，也就不存在什么。我买不着所谓的正宗的什么什么东西了， 嗯， 对吧？ 来来来，刚才我们说了，比如说有蔬菜类的， 嗯 啊，咱们举了一个例子，大家当然可以上这个熊猫指南，您再看看其他的品种，然后包括我们也说了这个粮食类的， 对， 接下来我们说说水果吧，水果多了， 嗯， 而且我觉得这里的故事可讲的也多， 对，水果是很多，我可以接着刚才主持人提到那个多次提到土地的问题哈，其实土地确实在农业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我们今年上榜的一个三星产品，它是叫油蟠桃。油蟠桃呢其实它挺特别的，它也不是油桃，也不是咱们平常的毛桃啊，它是油蟠桃，它没有毛，然后是那种扁的，它这个糖度能达到25左右，非常非常的甜。而且它是种在新疆的，新疆其实那个地方它是碱土嘛，它其实也很不适合种这些东西。然后他当年去的时候也是因为去那边想找一些发展，但是也是没有太多资金，所以开始的时候他就免费拿了一点地，然后那个地其实当时都不能称之为地，应该是沙石，对。就是他自己就开始养那个土，他就拿一米乘一米的格子，他一个一个的挖，然后来养，把里边的石头清走，然后换过土，然后再配着他一点肥，然后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去养，所以他这个产品呢，现在种植的口感，因为那边的土比较特别，而且他那边有湖，然后再加上新疆那个温差特别的大，所以它的糖分特别足，但是它的问题缺点就是它只有200亩，它的产量也非常的少， 太少了。 对，但是口感是极好极好的，这个今年上了我们的三星的一个产品，是三星的榜单。对， 哈密瓜呢？ 哈密瓜这个您也问了一个好问题，哈密瓜今年也有一个上榜产品，然后这个也是在甘肃那边是在有一个一百年左右了。在那边种瓜，然后甘肃民勤县，民勤其实在早些年它有点像那个温家宝还提过，就是说不要让 甘肃成为第二个罗布泊，其实它就马上就要沙化，就快没有这个地方了。然后这个主人公也是姓马哈，我觉得这姓马的挺多人才 啊，行，还逮着机会自己骂刺梨的事儿你忘了是吗？ 对，马美丽接着说，就是他早年也是在外边打工，然后过得挺好，然后他一看这个当时新闻说17年以后民琴将从这个地球上消失，那个时候是2004年啊，他这一算就是说我们这一代人做了些什么，就这个地方就没有了。 嗯， 然后当时他们就想回去连跟几个年轻的朋友就想一起做点事儿，所以他们就成立一个拯救民情，然后开始种梭梭树。梭梭树它水分需求特别少，然后特别在那种适合在那种沙漠的地带去种，所以他们大量种梭梭，然后跟腾讯呀、这种大的公司发起公益，就现在其实做的在当地也还是比较有名的，很多人去当志愿者，包括支付宝的一些活动啊，种梭梭呀。那其实从他当年来看到现在其实只有几年这个地方就没了，但恰恰通过他们的努力，现在那个地方从地图上看已经有了一点绿洲了。 哦，都好。 对，所以他在这个拯救他这个地方的沙化的同时呢，他种这个哈密瓜。哈密瓜是他们那边有100多年的历史，所以也是品种不错。同时，然后也种枸杞啊，羊肉啊，就是带动当地的一些，利用他那个环境特点来种的很多一些农产品。这个也是我们的上榜产品。 不错不错。呀，那你应该说，在老家这好东西还是很多的嘛，是吧？ 嗯，好东西挺多的。 嗯，接下来再说说小胖说那个无籽荔枝。不是无籽，无核荔枝。 对，荔枝。好，那我来说，就讲这无核荔枝之前呢，我还想多说两句，就是这个为什么这个榜单这个高星级，他们有什么特点？就是今年这个高星级的这个两个三星级的，一个是桃，一个是荔枝。这两个东西啊都非常中国。这个荔枝在中国有大概2300年的种植历史，中国种了全世界80%的荔枝，荔枝的品种200多个，我们的大雷12个，今年上榜了8个，这个无核荔枝从里面脱颖而出的。我们就发现这个荔枝的评价里头糖度不重要，因为妃子笑是评价比较低的一款，但它糖分很高。这无核荔的糖分没有那么高，但它的口味非常好。它最大的惊喜度就是没有核，它的果肉比非常好，有的核也是非常小的一丁点，所以你就有吃了一口满满的这个肉丸子的感觉。这是那个夏明喜欢的。 对对对。 然后它这个里头的这个香气呀、汁水呀、那个果肉的弹性韧度，各个维度都好，所以它从里面非常突出。我们就发现这里头是个什么问题呢？这么中国的产品，如果咱们中国人讲不清，放心，没有外国人讲得清楚的。因为我们种了80%都在我们这儿。桃也是，桃呢，这个也是原生在中国的，在河姆渡有7000年的桃核，咱们那个人工这个栽培史3000年，全球大概有3000种桃，中国有800种。别看中国这800种，在3000种占的不多，但是在这个种植面积和产量，中国占全世界的一半。就是咱们看进口的桃并不多，主要是油桃。就是咱们看到的各种脆甜桃、毛桃是进口不了 的， 中国人种了很多。中国人吃桃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咱们那个，如果大家脑海里还有印象，就《大闹天宫》那个动画片里，蟠桃盛会上的那个，其实不是蟠桃，那就画错了，那唱的是个寿桃。 对， 所以真正的蟠桃就是刚才说的油蟠桃，它是扁的。 扁的。 所以说，这个中国人在这上如果没有话语权，那么这件事谁也说不清楚。所以我们这个做这个榜单的这个一个重要的想法就是什么呢？咱们回顾一下过去40年，这个中国从1978年，中国的这个 GDP 占美国的6.3%，2017年占65%。在过去40年，中国的经济高歌猛进，就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大家在消费升级，我们的生活在改善。那么如果再往后看一看，这个未来10年。咱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咱们未来10年，大家不论收入怎么变化，平均一个人一天吃1斤食物就够，那就是说14亿人就是14亿斤一天，并不会说因为你收入高了你会吃的更多，可能会吃的少了。所以我们天天在调的都是这一斤的结构和它的内涵。那么我们这个榜单给出来什么？就是未来10年，就刚才那个夏明说到的未来，就是咱们看看咱们周围的邻居日本、韩国，他们都走过这条路。当经济腾飞之后， 消费是有一个升级过程的，整个社会对于品质是有需求的，但这个社会的品质需求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个榜单越往上走，二星三星一星，它其实标示的是未来十年可能行业会朝这个方向发展。中国在历史上那可是个很牛的国家，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个我经常跟我们同事一块分享的一个例子，如果说倒数一千年前，这个有一个产品非常像 iPhone， 它会是什么呢？丝绸。在那个穿布穿麻的世界里，突然出了这么炫的一款产品，高科技，颠覆感，完全不同的体验。当年的欧洲人拿黄金买我们的丝绸。如果倒退500年，说那个世界上有一款类似于拉菲葡萄酒这样的产品会是什么呢？茶叶。当时的外国人拿马来换我们的茶叶。马在当时的世界是什么呀？马在当时的世界是交通工具，相当于奔驰车。马在当时的世界是战争武器，相当于 F-16 战斗机。他们拿这么重要的东西来换茶叶。所以中国在历史上是潮流、技术、时尚、饮食的引领者。在过去200年我们落后了一点，但是在过去的40年我们在快速的追。所以说未来世界中国人的话语权非常重要。今年今天进口博览会，全世界的第一个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博览会在上海召开，中国会有大量的进口商品进来。他们的性价比之间是什么关系？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例子，进口的车厘子，美国的如果卖你158一盒，国产的这个大樱桃车厘子58一盒，我们告诉你它的好吃程度就是85分和83分的关系，你愿不愿意为2分付3倍溢价？所以说这个好吃这件事啊，中国人这个一定要了解，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太会吃了，好东西太多了。但是这个加上过去这个中餐有一些的这个灵活性，所以说这个大家对好吃没定义。其实我们这榜单啊，一边是为这个社会来输出这么一个良心的榜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想把好吃这件事真真正正的告诉老百姓。 嗯，特别好。但是因为既然是榜单嘛，啊，虽然咱们不收费的，都是公益的，然后希望把很多的农民朋友啊，那么多的匠心的人啊，用了那么多年的时间，一直勤勤恳恳做这么一件事儿，最后把好产品弄出来了，咱们最后别浪费了啊！所以要跟大家都知道，哎，一榜啊就可以告诉大家。 嗯， 但是这问题来了，因为好东西太多了，所以你不可能说大家都上榜。而且在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毛总不是也说了吗？有上榜的就有下榜的，那这个之间是不是觉得哇太难割舍了？还是说不，我们就是硬性的？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 行，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五大标准怎么衡量。对于我们来说呢，不论感情多深，这五大标准是不能变的。这五个标准，第一是环境要好，第二的品种要好，第三个是种植的过程。这三个领域，因为我们的母公司是涉农的上游服务公司，所以我们能够真的把这个讲清楚。而且我们有标准流程来一个用大家不论是谁去工作底板问题调查的方向拍的照片取的素材都是一致的，这三条一定要验证。后面有两条是由实验室和客观来验证的，一个是用实验室来验证它的品质，品质里包括它的安全因素，农残重金属是一票否决项，绝对不可能上榜的。然后如果农残和重金属是合格的，我们要评价它的好吃程度，好吃程度有两种，一个叫感官，就是好吃，另外一个是它的营养元素。在这个里头呢，凡是主粮啊，它这个好吃和营养是各半的关系，杂粮一定不好吃，但是它的营养就会非常重要。水果一定要先为好吃为主，如果水果它作为生活的调剂品它不好吃，那么大家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从这五个维度，环境、品种、种植过程、品质，还有一个叫物有所值，这五个维度来维。物有所值指的什么呢？是否有品牌，是否有渠道，是否有好的性价比关系，是否有相关的这个地标或者认证，就证明它是个好东西。通过这个五个维度，如果它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它这个分数我们的流程都是固定化的。当今年这个春榜这个下榜这个唯一的产品这个枫林这个有机胡萝卜下榜的时候，我们也很遗憾，但这就是农业的现实。今年在10月28号我去楚城庄园去参加他们今年的采摘节的仪式，楚老和马金芬老人也都在现场。 他们已经是这么成功的一个企业了，而且运作的非常规范，但是两位老人在现场还是说还有两个星期就要采摘了，希望老天爷眷顾我们勤劳，能够多出一点阳光，阳光多今年的品质一定好，阳光好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农业是一个看天吃饭的活儿，所以说不论有多良心的人，他品质的自然浮动是应该允许的，但是我们要反映的是真实品质。当他下榜不代表不好，只是代表他的真的是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要真实的告诉消费者，当他上榜也可能是偶然也可能是必然，但是当你持续的调查下去，这些都会成为规律。 就是农业这件事特有意思，就是它是特别公平的，就是我相对来讲啊，就有些地方比如说因为遭受了多少年的一百年不遇的一个什么自然灾害，那 OK 没关系啊，未来几年所谓的我们就说什么叫小年什么叫大一年，它一定有小有大，它不会一直就比如说跟某些它一直绿着对吧，它就起不来，但是这也分大小，而且还有一句话中国人经常说尽人事听天命，其实用在农业上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就你只要守住自己的本心，你去踏踏实实干这件事儿，您可能一年两年就因为自然关系或者其他的一些关系可能影响了您的什么，但是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给您的，这就是要坚持，如果您要不坚持的话就像现在我们也特别感谢有一位听众朋友，这是一位老人家向熊猫学习，他说刚刚那位想吃五常大米的朋友，你可把你地址告诉我，我可以给你分享一些，就是我觉得首先很感谢大家非常可爱的把这些好的东西愿意分享出来，但其实也是我觉得对于食物也好包括咱们的榜单也好，我都特别想再过十年之后我们再聚在这儿的时候，我们的平台上不是说这些东西在哪儿买，而是说哎，你们这个上榜的三星这个我觉得给的不妥啊，应该我们家的这个是什么才是三星的，那就说明是好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而不是我看到这个榜单我说哇这个没吃过，哇这个没见过，哇还有这样的东西，那就说明可能我们身边好的东西太少了。就是这样，希望这个榜单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咱们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好，通过咱们的熊猫榜单也好，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接触到这些美好的事物。 对， 吃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 是啊，所以你看，一提到吃，尤其是这么公正的榜单，小胖说的啊，口若悬河的。 哎呀，我真的我对吃是一种特别膜拜的状态，因为我觉得只有好的食物才能。 是 给心灵带来慰藉， 但是人家得回去跟 HR 谈的， 人家更苛啊，对，主要是工资的问题。 那个我插您一句话，就刚才这个听众提的这个五常米，今年上榜的有两款五常米，一个是绿谷，一个叫五道黄，在我那榜单上有它完整的信息，你们可以看一下。 好吧，也有好多的朋友在问，就是说怎么能够看到咱们的榜单什么什么的，一会儿我们再跟您说一下，咱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就回来。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榜单是刚刚出炉的一个秋季榜单，是我们的叫熊猫指南啊，特别好记，尤其你说完人间指南， 人间指南 熊猫指南啊，这个秋季榜单一共有100款的这个 产品吧， 可以算农产品还是 怎样，对，农产品， 应该是就是农产品上榜里边反正有熟悉的，比如说章丘大葱，天津的沙窝的那个萝卜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也有真的从来没听说过，比如说长得比人还高的那个水稻，那大米你过去是骑着大象，先人们是骑着大象去收割它的，那个我们都不知道， 是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榜单了解一下，另外最好的是我们可以去分享一下到究竟我们 中国自己的土地上，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们中国自己土地上产生的一些好的事物，我们如何去能够善待它，对不对？ 对， 哎，这粒粒皆辛苦啊。 嗯，其实这也是熊猫指南当初创建的一个初衷。当时我们就想，我们想恢复消费者的一个信任，因为。一些安全问题也好，其他问题也好，其实消费者对农产品他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的，他也不知道这个渠道我到底该认为什么好，或者这个东西好在哪里，所以这是我们当初的一个初衷。另一个话，我们其实也想作为一个桥梁，就搭建起消费者和种植者之间这个桥，就让他们相通。为什么我们要把匠心农人找出来？其实不是说物流问题，也不是渠道问题，是因为他受的关注度不够。就像刚才我们讲的，漂洋过海的国外东西都能来，我们中国的东西怎么能出不去呢？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两件事儿做好，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好的东西在哪，为什么好，然后怎么能买得到。所以也希望就是消费者跟我们一块儿把如果身边有好的农产品告诉我们，如果身边有好的种植者告诉我们，让我们一起去把这些好的东西保护起来，把它传承下去。 希望以后我们在超市里边逛的时候经常看到的是国产，而且特别叫国产，写的字儿特大， 国产玻璃脆， 哎，而且那个区域就没货 啊， 断货买不着啊，因为要抢啊， 所以大家想买好的农产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榜单熊猫指南，完整的信息都公布。 我觉得不光关注这个季度的榜单，多多关注，因为平时可能你们也会比如说把你们的一些新发现到的一些东西， 对， 因为只有两季我们才能看到这个榜单， 对 吧？ 公众号我们随时会公布一季的。 对，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有机会我们一起再去寻找好吃的，寻找美好的事物，好吗？谢谢毛总，谢谢美丽， 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我们再见了。念念不忘为你惆怅，一天算一辈子，一人一半漫漫长。有月光在爱你的晚上，地平线那一端，让明净的时光去遗忘。有泪光凝望你的眼眶，望不清的海洋，一层层的海浪。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